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俄罗斯，一起来关注7月26号到30号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莫斯科、圣彼得堡市两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北京日系列活动。那么有哪些北京元素到了俄罗斯呢？当地人感受又如何呢？欢迎您走入我们节目中一起来了解。今天是周五，又逢我们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栏目与大家见面。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在俄罗斯外国人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还要来关注法国政府最新出台的一项关于手机的禁令，什么地方不能够用手机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7月26号到30号在俄罗斯的两个最大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刮起了一阵浓浓的北京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这两市的政府联合举办的北京日系列活动在这里展开。今年这个夏天，北半球全面酷热，本来要凉爽得多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今年夏天也是热情似火。在这热情当中呢，还有来自北京的一份热情。北京日的系列活动包括了城市建设的专业交流论坛、旅游推介会、北京的文化艺术展卖以及商品展卖活动，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的市民呢，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北京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日。 此次俄罗斯北京日系列活动为期5天，内容丰富多彩，两场以丝路文化为主题的北京之夜音乐会为俄罗斯人民带来了难忘的一带一路音乐之旅。 俄罗斯的北京日的这个活动中呢，我们选派了国内最顶级的乐团，在曲目的安排上呢，更多的是这个能够代表和承载我们中国厚重的文化底蕴的民族音乐。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繁华广场商业综合体举办的北京商品展卖，让俄罗斯民众直接体验到了多家北京老字号和中医药非遗传承的高超技艺。 以前去过北京2次，我很喜欢北京， 各种火锅啊、小吃啊，包括一些路边摊啊，然后都很喜欢吃。 北京一直在改变，我想看一下就是今年以后的北京会怎么样的。 在俄罗斯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市轨道交通、城市建设等高层次论坛，为两国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搭起了平台。两国青少年运动员在莫斯科武术学校通过中国武术和羽毛球竞技相互交流，增进友谊。北京动物园还与莫斯科动物园联合举办了动物图片展，大熊猫和北极熊成为最受欢迎的动物明星。同时，北京市旅游委组织相关机构以抽奖方式邀请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幸运市民到北京旅游。书画展、经贸洽谈、旅游推介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民众带来了更多文化体验，延续了中俄关系世代友好的期盼。 作为北京日的重要活动之一，首届都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论坛在俄罗斯交通大学举行。北京市副市长杨斌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赋予两国多领域务实合作关系新的内涵，以及近年来北京市轨道交通保持着快速增长、良性发展的态势。杨斌副市长在致辞中说， 今年2月，习 姓名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决定2018年至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交流年，作为各自首都和友城，北京和莫斯科同为国际大都市，双方共同研究交通领域的大城市病，谋划发展的新方向，没有必要。 论坛上，双方专家分别以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缓解拥堵、建立交通运输数据库为主题进行了探讨。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李学伟介绍了大数据助力首都轨道交通安全的相关情况。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创新，一个呢是数据库系的分离技术，第二个是算法的创新，第三个呢是智能化的监控技术，来有助于你分析网络运行的脆弱性所面临的风险和安全。 俄罗斯道路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展部负责人波拉多夫介绍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本次论坛是由俄罗斯交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共同举办。2019年将在北京举行第二届都市轨道交通论坛，中俄双方将深度对接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战略。刚才为各位介绍的是7月26号到30号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北京日系列活动，在俄罗斯这两大城市刮起了浓浓的北京风，而当地人民呢也以同样的热情来回报北京日。所到之处使我们深深感到了中俄之间的友好交往。我本人也作为媒体记者参加了这次活动的报道，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很多地方呢，都能看到来自中亚国家的人民，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他们中有不少都是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那么现在俄罗斯的人口状况怎么样？对于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如何？外国人在俄罗斯好找工作吗？一般是哪些岗位缺人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给大家所做的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是有关外国人来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国内的人口流动问题。俄罗斯能够接纳很多的外国人吗？哪些国家的公民想要来到俄罗斯定居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来俄罗斯呢？俄罗斯人本身更换居住地点和工种的状况如何呢？俄罗斯国内的人口流动情况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而俄罗斯人也都非常热情好客，包括对待外国人。有许多外国人来俄罗斯从事建筑、修路以及在饭店工作或在市场卖货，没有谁对此感到惊讶。即使今天因受到外部制裁而遇到一些经济问题，俄罗斯仍在接纳外国劳工的排行榜中名列前五名。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年初，以工作为目的来俄罗斯的外国人高达410万人次，其中 96% 是独联体国家公民，他们主要来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次是来自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属于劳动年龄人口，来俄罗斯打工养家糊口。 俄罗斯央行有关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也很有趣，去年往家汇款最多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共汇出39.02亿美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塔吉克斯坦公民，汇走25亿美元。对塔吉克斯坦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很大，占该国 GDP 的三分之一。五年前排在第三位的乌克兰，现在已让位给吉尔吉斯斯坦。 然而，俄罗斯果真需要劳务移民吗？外国人不会抢占俄罗斯人的就业岗位吗？而俄罗斯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一些人认为，外来打工者太多了，俄罗斯自己有足够多的人力资本，只不过是需要鼓励本国劳动力人口不要待在家里，例如家庭主妇，还有那些刚刚过了60就退休的男性。换句话说，如果能保证本国公民一笔体面的工资，就不需要外来打工者。而且外国打工者还会给俄罗斯城市的社会服务机构、医院、幼儿园、学校带来额外负担，而这些机构也并不总能做好承受额外负担的准备。 那些赞成俄罗斯接纳外国劳动力的人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说仅靠提高工资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俄罗斯本身缺乏劳动力人口，而且从独联体国家来的打工者所干的体力工作对俄罗斯人来说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俄罗斯企业家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俄罗斯工商会主席谢尔盖·卡特林在莫斯科不久前举行的移民问题会议期间接受了卫星通讯社的采访，他说， 我们一直需要高级专家，无论是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今天在引进高级专家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至于那些在公共事业部门从事低级工作的外来劳务人员，由于俄罗斯现在正在并且准备实施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规模就像建造克里米亚大桥那样，在这些领域不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俄罗斯也不会拒绝季节性工人，这在俄罗斯南部秋收季节特别需要。另一方面，应当严格控制外来劳动移民的数量，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不用签证从独联体国家来到俄罗斯的打工者几个星期无事可做，因为某个企业家的邀请过来后又不能为其提供工作。 现在我们再谈谈国内人口流动的问题。根据来自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最近十年俄罗斯国内人口流动速度增加了一倍，仅在2017年就有400万人更换了居住地址。人们离开落后地区，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另一半走得更远，有时远离家乡数千公里。 大多数国内流动人口选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例如最近7年莫斯科人口因外来人员增加100万。排在第三的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南部的农业地区，人们来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求学、工作，或许最主要的是为了拿到一份可观的薪水。要知道，莫斯科人的工资远比其他城市做同样工作的人的工资要高。至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它的主要优势就是气候条件好，靠近黑海疗养区。 最后我们来谈谈哪些俄罗斯地区的人更愿意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离开北高加索的人口最多，但这也没有影响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人口总数的上升，因为这里的出生率很高。当地年轻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比较落后，缺乏就业岗位，工资低。远东伏尔加河沿岸和西伯利亚等地区也都存在人口外流现象。虽然对俄罗斯远东来说，人口外流现象有所缓解，因为国家出台了旨在发展远东地区经济和文化的长远规划。 好，以上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关于外国人在俄罗斯好找工作吗这样一个话题的报道。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刚刚过去的七月份，英国经历着脱欧、硬脱、软脱的这样一个焦点之争。虽说争论远没有分出输赢，也没有最后的答案，但是整个来看呢，英国在今年的经济数据表现的还是不错。七月份英国的房屋价格出现了上涨，我们来听报道。 数据显示，七月份英国房价上涨2%，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测的1.9%，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2.5%。由于过去12个月的增幅不高，此前有机构预测2018年英国房价仅会上涨1%。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加德纳表示，2号英国央行有可能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将银行利率从0.50%上调至0.75%，这或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一定影响。据悉，大约12%的房主将其总收入的30%以上用于抵押贷款，加息也会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困难。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的住房市场一直不景气。大部分预测认为，英国脱欧后经济成长将下滑，主要原因来自与欧盟间的贸易将变得更加困难。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其竞选的时候呢，在众多的竞选纲领中就有一条关于在校园里，特别是小学、中学校园里不得出现手机这样的一个竞选纲领。当时还有很多人说，这位总统的竞选纲领真是细致啊，连这都想到了。由此人们也可以感到，在法国孩子们该如何处理和手机的关系，也是法国教育界家长非常焦虑的一个话题。而7月31号围绕这一话题的一个最新法案通过了，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按照新规，在校小学生和初中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时，均不得使用手机，除非出于教学目的或是残疾儿童的特别需要。高中学校可自愿全部或部分执行此手机禁令。除手机外，新法案还规定禁止使用包括平板电脑和手表在内的所有可联网的通信设备。2010年，法国曾出台禁止小学生和初中生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手机的规定。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说，此前的手机禁令未能全面执行，这次通过的全面禁止手机法案给法国社会及其他国家传递出一个信息。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有86%的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拥有手机。新法案拥护者认为，学生滥用手机会分散其课堂注意力，影响课间体育活动，甚至会使他们受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的影响。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关注联合国大学。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它是1973年创立的，总部呢设在日本东京，全名是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简称 UNU。 联合国大学不招收本科生，只有硕士和博士课程。好了，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联合国大学，来了解他们新近推出的一个全球研究项目。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1969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年度报告时，提议设立联合国大学。这是一所真正的国际化大学，致力于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世界和平以及人类进步事业。联合国大会要求对设立联合国大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随后委任了专家小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密切合作，商讨创建联合国大学的可能性。1972年9月，专家小组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了研究报告。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建立联合国大学，至此世界第一所国际性大学正式成立。日本政府鼎力支持联合国大学的建设，不仅为大学提供校址及各项设施，而且拨款1亿美元设立捐赠基金。 1974年，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任命了首届联合国大学理事会成员，同时委任詹姆斯·海斯特担任联合国大学首任校长，并于1975年1月20号在联合国大学东京总部临时大楼里为其举行了正式任职典礼。自此，联合国大学的首批重点项目领域得以确立，涵盖世界饥饿、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和社会发展等。在随后的30年当中，这些重点领域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联合国大学如今开展的五大专题组：和平、安全和人权、发展治理、人口与健康、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联合国大学现任校长戴维·马龙表示，联合国大学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合作，可以很好地针对应对世界所面临的复杂以及多方面的挑战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联合国大学是一个由大约500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体，分布在世界15个地方，他们致力于研究与发展中世界相关的问题，但是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着手，无论是从环境经济学，还是从发展经济学或创新经济学角度来观察。我们有很多内部知识，同时我们也擅长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 联合国大学自1975年正式开展学术活动以来，一直努力拓展与世界各地学术机构的伙伴关系，以真正发挥其国际性大学的角色。在联合国大学第二任校长索德·加莫克任职期间，联合国大学于1985年3月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设立了首个研究和培训机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联合国大学随后不断发展，在全球13个国家设立了15个研究培训中心，并且与20多所联合国大学联系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孔拉德·奥斯特沃尔德尔担任联合国大学校长期间，逐步实施改革，使联合国大学有资格颁授研究生学位。2010年9月，首批研究生学位课程在联合国大学可持续与和平研究所开设，该课程的首批研究生已于2012年6月毕业。现任校长马龙表示，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效手段，同时也为信息的有效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载体。 12年前，当我第一次去印度生活时，手持设备开始在印度普及，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在13亿印度人中，现在大约有3亿人拥有手持设备，并且可以查找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因此，向那些不总是可以立即获得信息的人伸出援手，让他们能够立即获得信息，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Making stuff immediately accessible to them。 马龙表示，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团结全球行动，克服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从饥饿和贫困到平等与和平。联合国大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独一无二的全面，积累知识以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实解决方案。 The United Nations a couple of years ago adopts 几年前，联合国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们相互关联。你会发现这些目标本身相当复杂。联合国认为，在这些目标下，各国应该努力在2030年之前达至非常具体的目标和配套指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非常聪明的全套方案。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因为它非常复杂，甚至非常有才华的研究人员也很难掌握太广的范畴。所以我们尝试在网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设计一个工具，允许任何公众成员，当然包括研究人员，可以进入参与其中，研究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涵盖的不同角度，看看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上有什么文章发表，有什么意见，以及这个问题如何与其他问题相互联系。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从局部上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分块解析。 Or other angle that is covered b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马龙表示， I think it's quite important to have public awareness. 我认为让公众意识到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这些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在印度，你所在的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营养挑战，食物营养不足，你可以去看看印度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在健康和营养方面做出的承诺。如果你是公众议员或一名活动家，你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对自己做出承诺，因此我们有权获得更好的营养。我是一名加拿大人，在加拿大也如此。我希望加拿大人在某种意义上利用这些国际公共产品对照自己的国家，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国际的，同时也是国家和地方的发展目标。 Access to nutrition。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he sun. I'm never down. Lying here staring up and you're looking down. I'm never down. Live forever, forever with you around. We've only just begun. Hypnotized by drums until forever comes.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They said this day wouldn't come. We refuse to run. We've only just beg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The sun, the sun, the sun, the s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when the sunlight's fading. We're gonna play in the dark till it's golden again. And now it feels. Stealing and cheating, you probably think that. than my smartest. Thanks for making me a fighter. 'Caus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m sorry, I'm misleading you, pretty lady. I'm sorry, I'm mistreating you. can normally push you right out of my heart, but I'm too tired of high. Yeah, the whole thing begins and I let you sink into my veins, and I feel the pain like it's new. Everything that we were, everything that you said, everything that I did and that I couldn't do, plays through tonight. Your voice, but I can't forget. Now I'm all out of ideas, and baby, I'm down to my last cigarette. Yeah, you're probably asleep deep inside of your dreams while I'm sitting here crying and trying to see. Yeah, wherever you are, baby, now I am sure you moved on and are thinking twice about me and you. Tonight your memory burns like a fire, and every warning grows higher. I can't get over it, I just can't put out this love. You can't hear me, but baby, I need you to save me tonight. Anyway.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说一个人胃口好，可以说呢，他一口能吞下一个包子，一口呢能吞下一个大馒头。那么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呢，是由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黄天浩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故事吞下一头牛。那么首先就是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黄天浩，今年六岁了。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吞下一头牛》。老虎被狐狸戏弄过一次，气坏了。这小子，我不整整他，他不知道我森林大王的厉害。狐狸听过后害怕极了，哎呦，上帝保佑，可千万不要让我再碰到那位瘟神了。这天，狐狸远远看到老虎朝自己走来，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藏身的地方。他看到一截牛尾巴，狐狸衔着牛尾巴，只露一绺毛在外面，按着肚子满地打滚。老虎见状感到奇怪，把找狐狸算账的事儿给忘了。狐狸，你这是怎么了？哎呦，我在树底下打瞌睡，一头野牛撞到我跟前，我一张嘴不小心把它给吞下去了。没想到它的尾巴这么长，可把我给梗死了。虎大哥，你快帮我把它给拽出来。老虎一听吓了一跳，我的乖乖，幸好没有冒冒失失下口，装一只狐狸我都没肚量，外加狐狸肚子里的大野牛，我还不被撑死啊。狐狸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你快拽呀，拽出野牛，我好吃比它更小一点的东西。老虎吓得屁滚尿流，撒腿没命的跑了。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配音、朗诵、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快递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大量的包装垃圾。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上海的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名为 Zero Box 的环保包装，政府呢认为该产品能够减少传统纸箱产生的浪费，出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包装，叫 Zero Box。 Zero 我们学过是呢零这个词哈， Zero 后面加一个盒子，那么它的寓意呢已经非常的明显哈，就是说它可能说产生的垃圾或废物的这个量呢可能是为零哈，所以呢起了这么一个非常新颖哈，非常直观的这么一个名，叫 Zero Box。 首先我们看一下环保的一个包装，环保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前面是 eco 或 eco 哈， E-C-O eco friendly， 对环境特别友善的这么一个东西， packaging called Zero Box， 后面加的是 packaging， 我们知道 package 是一个包裹， packaging 哈，是一个打包或者打包的一个方式，叫做 Xerobox, developed by Shanghai-based company, is being held by government, 受到了政府的这个欢迎。欢迎这个词呢，今天我们学的一个新的动词叫 hail, H-A-I-L, hail 这个词，它呢往往呢是指一个英雄人物哈，回到了故乡，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啊，用这个词 hail。 当然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 hail 这个词太难了，可以换成这个 welcome, 没有问题的哈， welcome 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 hail 这个词啊，还有其他的几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在路边拦车，那么用这个词 hail a taxi, hail a taxi。 hail 这个词呢，作为天气的一种现象呢，在夏天经常的出现，是指呢这个冰雹哈。好，我们继续讲 by government, 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或欢迎 as a step, 啊，做一个方式方法 in reducing, 减少 from traditional cardboard boxes, 纸质的箱子哈，叫 cardboard boxes,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A-R-D-B-O-A-R-D, cardboard boxes。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哈，这个箱子的一个简单的构成。这些箱子呢是由一种重量非常的轻无毒的材料制成的，同时呢是百分之百可以回收再利用，它们不需要胶带或胶水呢来密封。同时啊，这些箱子可以使用20次，如果在使用中损坏的话呢，可以由呢制造商来进行修理。 The boxes are made of light non-toxic material, 后面有一个词我们提出来叫做 toxic, T-O-X-I-C, toxic, 表示有毒的哈，我们是有毒有害的一个物质，我们用这个 toxic。 那么如果说无毒无害的话，我们前面加一个 N-O-N, non-toxic, 表示说没有问题的一个 material, and are 100% recyclable, 后面跟环保哈密切相关的一个词叫 recyclable。我们说这个 cycle 是循环， recycle 是再循环，然后呢把这个 recycle 啊进一步的处理一下，后面加 able 变成了可循环的 recyclable。 They have a locking design that require no tape or glue to seal。 哎，非常的聪明的一个设计，有一个 locking design, 门上这个锁呀哈叫这个 lock。但是这里面这个 locking 是一个呢形容词哈，表示可锁的这么一个设计的方案哈， locking design that require no tape or glue。 后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呢是 tape, 很早以前呢我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往往呢是想到的是那个磁带哈，叫 tape, 但这里面呢是指这个胶带哈，这个 tape 有的时候呢也叫 sticky tape, 黏黏的胶带，加一个 sticky, S-T-I-C-K-Y, sticky tape,或者呢是 glue to seal, S-E-A-L, 哈，表示把它密封起来。The boxes can be used up to 20 times, 可以使用了20次哈， can be repaired by manufacturers if they are damaged in use。 那么这个厂家可以对这个箱子呢进行 repair, 进行维修。接下来我们看京东和苏宁啊，目前在使用这些箱子，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杭州估计呢有70万只箱子在使用当中。京东 and 苏宁 are among the companies using the boxes. An estimated 700,000, 70万只箱子呢 are being used in Shanghai, Beijing, 广州、深圳 and 杭州。Xerobox 的成本哈如何呢？它是不是会比一般的传统的箱子要贵呢？我们看一下 Xerobox 的生产成本呢，大约是传统纸箱的2倍。但是呢由于其耐用性和多用途性呢，公司呢在包装成本上呢平均能省下了 30%。 The production cost, 或者呢我们直接用这个 cost 这个词也可以哈，它的成本 of Xerobox is about twice that of traditional cardboard, but save company average 30%, 但是呢可以省下呢 30% in packaging cost because of, 后面给出了两大原因哈，后面这两个词呢多多少少有一些难哈，但是同学们记下来，一个呢是它的耐用性哈 durability, 以及呢它多种的用途 multiple use。 第一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durability, durability, durability, 表示它的耐用性以及呢它的多用途性。多用途这个词呢后面这个 use 我们都会哈，表示使用，前面呢是 multiple, multiple, MULTIPLE multiple use。 有的时候我们表示几次哈，多的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 many, a lot of， 但是呢在很多正式的场合会呢用这个 multiple 这个词，比如说在很多的场合他提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会说呢 on many occasions， 哎，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词表示在很多的场合他提到了，比如老师提到了比如说背单词的一个重要性，比如说 on multiple occasions teacher mentioned the importance of vocabulary。目前啊 ,Zerobox 这个公司呢把这些箱子呢租给那些自己呢有回收系统的客户，或者呢那些准备自己搭建啊回收系统的那些公司或客户。那么快递员呢把货物送到买家手中之后呢，在纸箱打开后他们呢把纸箱拿回来哈，进行了回收。Right now, 或是 currently, 啊 ,we lease the boxes to client.租给某人哈，这个 lease L-E-A-S-E 哈，或者这个 rent 都可以 R-E-N-T 表示租给某人。 We lease or rent the boxes to client who either have their own recycling system， 有自己的一个回收的系统， or can build them。 因此呢使用这个箱子的公司呢要有一定的实力啊，要么他自己有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 recycling system 回收的系统，或者呢你能够重建或建起来一套呢啊完整的一个 recycling system。 The courier delivering goods to a buyer take back the zero box after a parcel is opened。 快递员啊把这个箱子呢给它回收回来，当呢这个 parcel is opened， 当这个包裹呢被打开了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那么这个 zero box 啊对我们的影响哈，对环保的一个意义所在。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我们每年哈使用的箱子的一个数据。中国包装协会啊说，去年我们生产的纸箱的数量超过100亿个，使用了4600吨的纸，相当于呢7200万棵树和3亿卷胶带。The China Packaging Federation said,More than 10 billion cardboard packing boxes produced last year. 那么100亿个箱子 and used 4,600 tons of base paper. 4600吨的纸 equal to 72 million trees. 后面不光是纸箱，还有呢其他相关的一些浪费啊，3亿卷胶带 ,300 billion rolls of packing tape. 好，我们又讲到了这个胶带这个词 ,tape,T-A-P-E.那么除了使用资源外呢，传统的包装箱还会给城市的垃圾处理呢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他们呢只使用一次到两次，然后就会被丢弃掉。 Besides using resources, traditional packing boxes add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on the city garbage treatment 垃圾哈，这个 garbage G-A-R-B-A-G-E 哈表示垃圾，还有这个 rubbish 这个词以及的这个 junk 啊，所以说表示垃圾呢三个词常用来表示垃圾 garbage, junk 和这个 rubbish。 Because they are only used once or twice， 因此啊政府呢鼓励公司探索呢环保的物流解决方案。 The city government encourage company to expl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logistic solutions。 好，那么后面讲到了一个环保的一个方式呢，我们说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或者呢叫什么 eco-friendly 都可以哈，一个 solution 表示说它的一个方案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n eco-friendly packaging called Zero Box developed by Shanghai-based company is being held by government as a major step in reducing waste from traditional cardboard boxes. The boxes are made of light, non-toxic material and are 100% recyclable. They have a locking design that require no tape or glue to seal. The boxes can be used up to 20 times and can be repaired by the manufacturer if they are damaged in use.京东and Suning are among the companies using the boxes. An estimated 700,000 are being used in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angzhou. The production cost of Zero Box is about twice that of traditional cardboard, but save company average 30% in packaging cost because of durability and multiple use. Currently, we lease the boxes to clients who either have their own recycling systems or can build them. The courier delivering goods to a buyer take back the zero box after the parcel is opened. The China Packaging Federation said more than 10 billion cardboard packing boxes produced last year use 4,600 tons of base paper, equal to 72 million trays and 300 million rolls of packing tape. Besides using resources, traditional packing boxes add pressure on the city's garbage treatment because they are only used once or twice. The city government encouraged company to expl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logistic solution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The Nutcracker Ballet, 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Now, today's story is based on my favorite ballet, all about the Nutcracker. So,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what happens in the ballet? If you're ready then,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The Nutcracker Ballet. It was Christmas Eve. Marie and her brother Fritz peeked into the living room. Oh, I can't wait for the party to start, said Marie. Ooh, so they're going to have a Christmas party. Wow. At last, the living room doors were opened.And the children rushed in. The Christmas tree was dazzling. Hundreds of tiny candles twinkled. Sparkling decorations and candies hung from all the branches. Under the tree were so many presents. Ooh! So what presents do you think the children are going to get for Christmas?Exciting. Soon, the guests arrived. Aunts, uncles, cousins, and friends came carrying even more presents. Marie ran to greet her godfather. He was an odd-looking man. He was tall and thin. He wore a black patch over one eye.And a frizzy white wig on his head. He looked magical and spooky. But he was a wonderful godfather. He always came with amazing toys that he had invented himself. A bit like a magician, it seems, right? I wonder what toy he has invented.This Christmas Eve, he came with a big red box and a bigger green box. He opened the red box and out stepped a very big toy soldier. Godfather turned the key on his back. Crank, crank, crank. The soldier marched around the room. Left, right, left, right.As the key turned, he marked.